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日，农历10月17，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健康宝发布新版本，环京地区人员通勤绿码标识方便通行。 全国本轮疫情整体进入扫尾阶段。 雪橇世界杯正赛迎来今年冬奥测试赛第一批观众。 应对大风降温，北京已经发布供热升温令。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市和国内外疫情防控的消息。北京健康宝昨天发布新版本，针对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需求，上线通勤绿码标识。 通勤绿码的要求是，已经在通勤人员数据库，并且已经上传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国家或本市数据库。持有通勤绿码标识人员可以向铁路、公路检查站工作人员出示，与纸质核酸阴性证明同等效力，通行更加方便。 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获取通勤绿码标识的还需要确保每14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为防止疫情交叉感染，市卫健委日前发布消息，要求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从市医管中心了解到，目前市属20家医院都可以提供互联网复诊，并已经在线服务患者26.35万人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记者从北京市医管中心了解到，北京友谊医院、天坛医院、儿童医院等20家市属医院都已获批互联网诊疗资质，已上线运行，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药品配送等服务。这些医院中自费患者所有的费用可以通过线上结算。比如首都儿研所，去年6月1号起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以来，号源逐步增加。今年1月到10月，首儿所互联网医院共服务患者132610人次，院内所有的科室都已开放了互联网诊疗。除了白天的出诊时间，今年8月，首儿所还开展了互联网门诊的小夜班。截至8月31号，互联网小夜班接诊量为3689人次，其中皮肤科、保健科、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就诊人数较多，占到了总量的几乎一半。此外，北京友谊医院优化了互联网诊疗流程，患者通过线上预约互联网视频号源，就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得到专家视频远程诊疗、开具电子处方、药品邮寄到家等服务。北京回龙观医院除了开展互联网复诊，还提供了用药咨询免费互联网门诊，患者对用药及简单的病情变化可以咨询医师或药师，市民可以通过京医通预约挂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要求，互联网诊疗的服务内容仅限于复诊患者，在线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和药品配送，极危重症不建议互联网诊疗，应第一时间去医院救治。 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文件，要求快递和外卖企业应按相关规定，组织所有员工进行全程新冠疫苗的接种，没有全程接种者不得上岗。 要求企业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定期开展员工核酸检测。员工如有发热、干咳等症状，要主动报告单位并及时就医，不可带病上岗。企业和员工要及时了解配送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配送时严格个人防护措施。 此外，不少人关注刚刚解封的小区是否可以出京呢？提醒各位市民，为严防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对于境内有一例及以上本土病例所在区的人员，北京警方一直倡导非必要不出京，实行相对从严的要求，原则上不允许出京。 提醒有出京意愿的朋友，充分了解目的地防控政策，提前做好准备，合理安排行程，回京时严格遵守现行的进返京政策。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也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今年2月以来，我国已经超过300天没有再出现过新冠死亡病例。 从10月17号到昨天上午，本轮疫情已经有647名患者，也就是超过40%的患者治愈出院。 在新冠患者救治中，医疗机构落实首诊负责制，特别是发热门诊及早发现病例，发挥了哨点作用。 截至目前，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省份中，有八个省份连续14天以上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额济纳、黑河、大连等边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了疫情。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 不过呢，近期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连续5周反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另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这次国内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得益于我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 截至11月19号，我国疫苗接种已经覆盖12亿2500多万人，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10亿7600多万人，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2200多万剂次。 在昨天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老年健康国际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目前70到80岁年龄段的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较低，他鼓励更多老年人及早进行新冠疫苗的预防接种，以达到群体免疫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9号晚上11点50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2亿5532万4963例。死亡病例增加6734例，达到512万7696例。 中国政府日前又援助柬埔寨新一批200万剂新冠疫苗，累计提供的疫苗数占柬埔寨获得疫苗总数的95%，为当地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柬埔寨疫苗接种率达88%。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已经向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7亿剂次疫苗，居世界各国之首，年内将提供超过20亿剂疫苗。2020年以来，中国先后向国际社会提供了40亿件防护服、60亿检测试剂、3500亿只口罩。 接下来关注冬奥，雪橇世界杯正在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举行。在昨天的男子单人雪橇项目中，中国选手范铎耀获得第32名，他的两轮滑行都是第一个出场，出发速度较外国选手存在一定差距，但赛后仍然收获了阵阵掌声。 范铎耀曾是一名越野滑雪运动员，后加入从零组建的中国雪橇国家集训队。在19号的雪橇世界杯资格赛中，他以0.001秒优势获得正赛入场券，创造中国雪橇运动历史。雪橇世界杯今天将展开女子单人、团体接力2个小时的角逐。 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比赛昨天晚上进行，并迎来了第一批观众，这也是下半年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进行的第一场带观众测试。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锦清的报道。 本场比赛约有300名观众到场观赛，观众进场需要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和国务院大数据行程卡的绿码，在完成测温之后，通过专门的进场流线步行进入观众观赛区域。观赛区域与场馆工作人员、运动员等其他群体空间不接触，流线不交叉，保证区域安全。场馆各处都粘贴了比如请戴好口罩、观众取暖区等防疫标志和引导标志，并设置信息亭、取暖区、失物招领处、饮品售卖和特许商品售卖等服务空间，力求将观赛服务和场馆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赛道设计相结合，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赛体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70多名赛事服务志愿者参与了本次测试活动的赛事运行和保障工作，在票检区、信息亭、观众步行流线等各个区域为观众提供服务。 文化方面，此前因为疫情防控需要，西城、东城、昌平区的电影院分别从10月30号、31号和11月1号起暂停营业。记者昨天了解到，三个区的电影院已经恢复营业，有排片可以正常在线买票。 首都电影院也公开表示，已经做好全方面的消毒清洁，同时也将继续严格遵守国家防疫规定，全力营造安全舒适的观影环境，并请观众配合进行扫码测温，在观影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国家大剧院昨天发布公告，恢复演出经营活动，观众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购票或查询近期演出活动安排。疫情期间，国家大剧院继续实施实名制购票，观众入场时需出示身份证，配合测温并扫码北京健康宝和行程码。 再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大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九点到明天晚上八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四五级偏北风，阵风七八级，山区阵风可达九到十级，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为应对大风降温天气，市城管委目前已经向供热单位发布升温令，要求提前升温运行，做大降温期间气温下降，室温不降。目前全市35支应急抢险队伍已经在岗备勤，24小时值守，应急设备充足。 市农业农村局昨天也发布种植业畜牧渔业应对提示，要防止大风和强降雪造成温室坍塌，白菜、萝卜、胡萝卜和大葱等蔬菜抢收后不能及时上市的，要适当贮存。 对农村地区，特别是铁路沿线的农田地膜及设施农业农膜，要加强排查，存在风险隐患的要及时加固。 再来关注汽车方面的消息，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论坛昨天召开，记者了解到，到今年九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2.97亿辆，预计年底将超过3亿辆。截至目前，新能源汽车在汽车销量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11%。 为期近一个月的2021北京消费季购车节昨天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正式启动，奔驰、宝马、奥迪、北汽、比亚迪、丰田等数十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上百辆新款车型亮相。 通州区商务局组织汽车消费联盟还发起了1900多万元的购车消费券抢购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通惠多平台进行领取，在通州区内指定的 4S 店进行购车都可以享受优惠。 财经方面，北交所开市第一周市场运行态势良好，交投活跃，81只北交所上市股票合计成交212亿元，10只新股的成交金额占北交所全市场的38.77%。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根据国家及各地统计年鉴，全国45个重点城市中有12个城市的住户存款余额总计超过10000亿元，其中北京超过400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上海位居第二，广州、重庆、深圳则位列3到5位。人均方面，北京人均存款近20万元，多个北方城市位居前列。 根据人民政协报昨天通报，如果两岸统一，台湾普通民众最直接的好处是每人每年收入提高2万多元新台币。 报道指出，台湾当局所谓国防和金元外交支出数据加到一起，每年会从2300万台湾民众每人强行拿走25000元左右的新台币，而统一后台湾的财政收入都将用在台湾的民生上，仅仅这两项支出的取消，每人每年增加2万元以上新台币的收入不是什么大事儿。 媒体素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我国成功发射高分11号零三星。 人民日报报道，2021中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大会开幕。 央视网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冷空气将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局地降温超过14摄氏度。 北京青年报评论，互联网自动续费有点像钓鱼收费。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北京邮政严控中高风险地区来京邮件。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疫情影响青年婚恋生娃，2020年出生率创43年来新低。 上海长宁多所中小学下发学生的一份调查问卷，在家长群里面炸开了锅。原因是问卷中有大量与自杀相关的题目，家长纷纷表示诱导性强，很黑暗。那么对于自杀，小学生们可能是知之甚少，问卷这么一扫盲，容易在孩子意识当中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学生的心理进行摸底？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一直以来，字画、古玩、钱币、邮票等收藏品因具有升值空间和艺术价值而广受投资者追捧，但同时，有关收藏品的刑事犯罪随之发生。在北京三中院近日披露的案件中，一些收藏品公司里所谓的鉴宝专家，或者拍卖会上举牌的竞拍专家、买家，竟然都是托。欢迎观众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法官来揭露收藏品诈骗局中局。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一周财经热点、国际雪橇联合会世界杯外围保障工作通气会、一周法治热点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大连庄河大学城的聚集性疫情流调显示，由一些食堂工作人员被感染引起，很多人提出学校需要加强后勤保障人员管理。 第一，严格落实疫苗接种，所有后勤工作人员都要严格注射疫苗，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同时呢，工作时间要佩戴外科等级的口罩，工作服定期更换、消毒和清洗。 第二是定期核酸检测，第三是严格做好后勤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测和管理，每学期要做一次健康体检，同时及时观察，发现身体不适，及时报告，采取相关措施。 第四呢是加强校园环境整治，第五是加强人文关怀。学校要关心和关爱后勤工作人员，全力做好学校教职员工的后勤保障工作。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4.1摄氏度。今明两天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京城有大风降温天气，北风4-5级，阵风7-8级，处于大风黄色预警中，风寒效应明显，气温明显下降，天气寒冷，请注意防风保暖，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1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7:06，降旗时间为16:54。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滕欢、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究竟是精细化改造还是重复性建设？居民质疑背街小巷提升整治存在浪费现象。 他有的地方他没坏，他就给换了，挺好的马路，他一弄道反而都不好走了。 新一轮降温来临，幼儿园的燃气供暖还没接通，孩子取暖怎么办？ 就不知什么原因，反正一年了也没接上天然气。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东城区龙潭街道光明楼小区的多位居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光明楼小区周边的小巷子近年来一直在提升改造。让居民们没想到的是，多个建好的项目不断的拆了又建，究竟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这个道去年刚修完，今年又修的，没告诉去年安的壁子吗？今天就换成这个了，一年一修。 居民邢大爷指着光明楼小区8号楼前的树直叹气。他告诉记者，2020年根据环保部门提出的黄土不露天要求，提升整治后，小区里大树的树根底下都安上了铁篦子，一来符合环保要求，二来铁篦子透水性良好，对树木生长没有影响。但让居民们没想到的是，刚过去了一年，小区开始了精细化整治提升工作，才用了不到一年的铁篦子都被拆了。居民朱大爷说， 这树吧，就现在他们升级改造吧，原来是铁篦子，原来这铁篦子安上以后吧，里头搁上石子儿，可以往里渗水，也不影响走道，这跟这地面平两边。 现在 他告诉是透水水泥。 居民们表示，树坑里填的灰色物质是透水水泥，这种灰色物质本身不仅透气性不够好，何况上面还刷了一层漆，因此在他们看来，更换铁篦子完全没必要。居民邢大爷边说边将水倒进树坑里。 您看， 这个哪有你要哪有铁篦子，快拿路。 原来那能流进去水啊？ 你看这半天了，看见没有？这铁篦子早上下去了。而且他用的漆都不是环保漆，他用的是油漆，特味。 除此之外，居民们对这次精细化整治提升的许多项目都感到不满。他们给记者举例说， 这个马路您看一眼，这是没干的，那是干完了的，有什么区别呀？他有的地方他没坏他就给换了，挺好的马路，他一闹到反而都不好走了。 人家大冬天种黄杨啊，那一刮风明天就死。 这块地了，前两日子种的是草籽儿，长起来了，挺好的，给铲了。从供没一个多月，你折腾三年了，你 跟那糟践玩似的，你看。 带着居民们的这些疑惑，记者向龙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咨询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更换铁篦子是出于环保和安全两方面的考量。 每一个网眼儿容易渗入烟头、纸屑一些杂物，打理起来相当困难。再一刮风，又会引起二次污染。铁篦子呀，用个半年一年，容易翘脚。翘脚以后，老奶奶走路的时候啊，晚上绊到这个铁篦上了，把这个脸啊都给磕花了。所以基于这些影响，这次考虑把这所有都换了。 城管办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树坑里的灰色物质是透水混凝土。无论在环保方面和安全系数上都优于铁篦子。 透水混凝土是近两年新型的材质，一个是能渗入水分，锁住水分，保证树木的生长。还没有就刚才我说那些缺点。 为什么去年没考虑到这些问题呢？ 铁篦子不是我们换的，你要想问这个问题，那我还得再问问相关部门。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光明楼小区正在进行的提升改造项目是东城区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2021年开始实施。在实施前，社区居委会也经过了充分的民意调查。 咱们这个方案都是经过上报上级部门认可的，这些公司呢也都是专业的设计公司。精细化提升嘛，就是特别关注一些细节，前期都是经过法部的征求居民意见。 精细化提升改造就是我发现问题了，我再去拆再去改，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不是，都是按照咱们区政府的工作安排推进。 那么光明楼小区精细化提升改造前是否充分征求了民意呢？记者联系到属地光明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称，光明楼小区一共有10000多户居民，出于防疫考虑，当时并未进行入户调查，但也尝试通过多种方式让居民参与。 我们当时利用街道给我们制作的这个展板，就放在我们小区的户外，供咱们居民啊到咱们这边来看现场啊，去提一些意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我们自己社区的那个公众号上边进行发布，让居民呢知晓。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光明楼小区是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旧小区，近年来参与的改造项目很多，一些居民对施工情况有所误解。例如，居民称多次修整的道路其实是实施了管线架空入地、管线修补等多方面的工程。 所有的架空线都要入地，可能居民考虑到是不是架空线入地的时候有一些刨地的现象，是避免不了的呀。居民有任何觉得哪儿不合适，那就找我们呗，然后我们就帮着他协调呗。 记者也咨询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他表示，提升改造前一定要做好民意沟通，问需于民，改造中才能实施得当，避免资源浪费。 这种背街小巷啊，我们的胡同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改造是一定要征求居民的意见，因为长久生活在那儿的是当地的居民。现在其实 3D 的效果能够非常高度的模拟出来，可以通过几次意见的征集会把这个效果来反复放给大家，中间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先提出来再来改造，然后一旦定下来方案了，那就不能够说今天弄完了明天再扒掉，也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节约型的社会建设，也不符合我们所谓的双碳目标，每一个建材后面实际上都带着碳的这个含量。 近日，家住通州区马驹桥镇大松筏村的张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孩子所在的大松筏村幼儿园和周边其他几个幼儿园都是采用天然气供暖，燃气管线在去年就已经铺设好，但直到现在都没有接通，幼儿园无法正常供暖。张先生说，眼看着新一轮降温来临，家长们十分着急。 原来他是使液化天然气罐儿，去年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天然气罐儿也不给烧，天然气罐儿拉走了，接天然气去年这时候墙上是木那管儿已经弄好了，就不知什么原因，反正一年了到这前也没接上天然气，现在是液化天然气也没有，管道的天然气也没有，就供不了暖。 张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村里及周边的幼儿园都只能使用空调取暖，他担心寒潮来袭，空调的供暖力度不够，教室温度很难保证。 空调取暖，空调你只能是现在咱们天还不太冷的情况下给点热量，它就屋里就差不多。可是明儿将来冷了，你没有暖气，光指着空调，它那教室的面积大呀，就那么一小空调，那根本是不成。 那张先生所说的这些幼儿园究竟什么时候能供暖呢？记者询问了通州区城市管理委下属的燃气事务中心，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表示， 马桥镇追得上，然后我们把三分跟四分都给叫过去了。现在目前呢，就是让三分主责单位，让他们现在尽快给那个咱们这儿那个幼儿园办理通气验收手续，四分全力配合，连机械但通气同时进行。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具体的供暖时间需要问属地马驹桥镇政府。 马桥镇政府反映，就是有的幼儿园现在没有灶，没有燃气灶，燃气条例里边有这一条，就是通气的时候必须得有通气设施，就必须得有燃气灶，因为人家需要点火试火。马桥镇政府现在呢，赶紧的联系教委，让教委赶紧的给配灶，燃气灶就配好了以后，就赶紧办那个验收通气。您可以去问一下那马桥镇政府。 随后，记者联系了属地马驹桥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推进此事，即将完成通气工作，开始供暖。 咱们镇召开了幼儿园通气会，经过这区燃气事务中心和区能源办，包括咱镇农办协调了这燃气公司，燃气公司承诺把咱们这边四个村子的幼儿园给通气了，开了这紧急会，就要求他们尽快务必一定要给大家通气，下周一上学的时候应该小朋友都能取上暖了。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 请放低您的音量。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